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深深浅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勾丝月柔若金白如玉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寻客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生如灯火阑珊，能不能别管？

是谁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 天。

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哦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。